长老、弟兄姐妹，大家主里平安。弟兄姐妹，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上个礼拜谁讲道？上个礼拜拜六谁讲道？还在考虑啊？不要问他讲什么信息先，是谁讲道先？陈正强牧师。他的主题讲什么？还记得吗？忘记了。所以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听到要去消化，不然我们来听了不去消化，我们就得不到。得不到的时候，不管什么讲言来，只是在这里讲了过后，可能你一踏入那个门外面就什么都记不得，到底要讲什么。所以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我们要把神的话吃进去啊，吃进去要活出来啊。如果我们不吃进去，活不出来，那我们就变成一个坐在凳子上的基督徒。所以这个活出来的这个话是很重要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个礼拜牧师所讲的，还是这个礼拜我们所讲的，我们要把它吃进去，然后慢慢去消化，让神的话来带领着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现在弟兄姐妹，你们过来这周当中，你们有没有读过圣经？有没有读过圣经？有没有唱诗歌？有没有敬拜上帝？有没有？有，感谢主啊！没有也没关系，今天晚上有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时候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特地把每一个弟兄姐妹交在主的手中，求圣灵保惠师亲自来运行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让我们过来这几天当中，如果说我们在言语上、行为上隐而未宣的罪上得罪你的，求你保血洗净，厚厚涂抹遮盖，好让我们今天晚上带着一个谦卑、一个受教的心、一个愿意聆听的耳朵，打开我们愚昧的心，好让主你自己的圣灵亲自的来与我们说话。求你恩膏孩子，让孩子不配孩子站在这个讲台上。主啊，是因为你的怜悯，是因为你的爱，当孩子所传讲你的时候，不是讲自己的话，乃是圣灵透过孩子的口，把你的话也传达得清清楚楚，让下面的弟兄姐妹大家一同蒙造就。圣灵啊，欢迎你来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今天的信息都完全的交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求你亲自的来帮助我们，塑造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谢谢耶稣，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祈求的，阿们。请坐。今天我与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奔跑天路。今天我要与大家读三处的经文，请大家有没有带圣经来啊？有的有，有的没有啊。希望圣经是我们的饭碗，吃饭的时候我们要用筷子，要用碗，要用盘，要用叉。如果没有的话，你有时间去买一本，很便宜的啊，在 书店里面。所以这个圣经是离不开我们自己的，要随时拿在手上，是武器来的。一个兵他的武器没有拿的话，就被人打。这个圣经就是我们的武器。当这个圣经是我们的武器的时候，我们拿住，我们常常去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抵挡魔鬼啊。所以我们的圣经很重要。所以听下来弟兄姐妹，如果没有的，你们就请听我读给大家听。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一至二节这样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仰望或是那真道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保罗常常用赛跑来比喻基督徒的人生，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也这样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个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增盛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坏的冠冕，不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奔跑天路是一场比赛。保罗强烈的希望可以圆满地完成赛跑。这个赛跑，当我们一信耶稣开始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是一个赛跑者，参与赛跑者。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到十四节，我把它全部念完了给大家听。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来的奖赏。他不希望因为精疲力尽而从半路上下来，也不想因为不懂规则到了终点才发现自己不够资格。提摩太后书二章五节说，我们知道保罗圆满并成功地跑完了摆在前面的路程。在他晚年，他说，我当跑的路已经 跑了，当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亲爱的弟兄姐妹，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当跑的路我跑了吗？当守的道我守住了吗？当信的道我守住了吗？当打的仗我守住了吗？这个非常重要。今天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如果我们赛跑，我们跑到一半我们就离开了，我们就跑不到终点。今天保罗告诉我们说，他当跑的路已经跑了，当守的道已经守了，守住了，从此那荣耀的光明在等着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信耶稣的人，我们信耶稣的人，你当守的道守住了吗？你当守的道守住了吗？当跑的路跑了吗？当信的耶稣守住了吗？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常常去反思自己，常常去反思自己，常常去思考，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我是不是来了生小孩，小孩长大了读书，读书好了又结婚，结婚好了又生小孩，小孩又生小孩，小孩又生小孩，一直这样生生生生生，到底来世界上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进到世界上来是，我们是哭着进来的，是不是？一小孩子一生下来，哇，哭了哭，是不是？每一个都是哭着进来的，所以来到这个世界上不容易啊。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话能够帮助我们跑到终点。如果当跑的路我们已经跑了，但是道我们守不住，人最怕的就是晚节不保。什么叫晚节不保？当你跑了一段时间，你到年纪大了时候，那个时候你守不住了，晚节不保。我们要守住上帝的真理，我们要守住，我们要信靠上帝的信实的真理，上帝的新真理。如果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当跑的路我们不跑，当守的道我们守不住，那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就很可怜了，也很危险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从此保罗说，从此公义的光明为我存留。保罗先生他讲得很清楚，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道主那日，他会赐给我。保罗讲，不但不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生命团契的弟兄姐妹，你也是一个爱慕上帝话语的人。当你爱慕上帝话语的人，你就是一个守道的人。当你爱慕上帝话语的人，你就是一个爱耶稣的人。今天我们信主了，信了几年几十年，但是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你我最清楚，上帝也清楚，还有一个魔鬼也很清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希伯来书的作者也以赛跑来比喻基督徒的人生。我们借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这些见证人是谁呢？就是十一章所论的那些信心伟人，十一章前面的，十二章前面的信心伟人。信心伟人古人在这世上找到美好的证据，作者举例了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直到摩西等等，前人的信心见证了实在太多了。前人的信心已经影响到我们了，前人的信心见证已经影响到我们了。那我们的这一代的，有没有说我们的生命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前人已经走过的路了，我们按照前人走的路，但是我们走了这一代，我们要不要下一代也跟他们一样走信心之路的道呢？非常重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信耶稣，我整个家庭得救，我整个家庭不但得救，要把我整个下一代的也得救，下一代下一代的下一代也得救，不然这个救恩失去了就很可惜，不但可惜而且很可怜。所以你看这些信心伟人，信心见证如同云彩围着我们。云彩是古代希腊文的常比喻，说是指一大群人。那些旧约的信心人以他对神的那种忠诚坚立的信心，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他的那种坚持，他的那种信靠，他的那种依靠，是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应该要学习的。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不信主之前有很多问题，很多问题发生，但是信主过后，刚开始还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但信度到一两年的时间，生意也不好，又爱生病，然后事情多多的事，他就说，哎，我信不服，我不要信耶稣了，我信耶稣好像什么都有问题。这个就是他对神的信靠的那个坚持不够。当你对神的信靠坚持够的时候，记得我们还活在世上，每一个人都会遇到问题的，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困难的。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有没有坚持在神的话语里面？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有没有坚持仰望上帝？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问题来的时候，当我们眼睛注目向耶稣，依靠耶稣，寻求耶稣的时候，我们的问题都解决了。很多时候我们说信耶稣一帆风顺的，一定没有什么事情的，我告诉你这个错了。耶稣不是这样的，耶稣是说我们在世上活的，遇到问题的时候仰望他，他会帮我们解决的。他不是说拦着我们遇到问题，乃是让我们遇到问题了依靠他，坚持的依靠他的时候，他会帮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信耶稣了吗？你信耶稣了吗？信耶稣了吗？信了吗？还不敢。信耶稣了吗？信了，要肯定一点啊、哦！信了，我信耶稣了，而且我信得很好，不但很好，我还常常读圣经，常常做见证，这个非常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前人已经是有很好的见证给我们了，云彩般的见证人啊，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又何必说若要一细说时间就不够了，我想一细说时间就不够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世界的歧视，马来西亚的这个歧视灾难一年比一年多，有的人不信耶稣的人说，哦，糟糕了糟糕了，这个世界乱了，世界本来就是乱了，从我们上一几代的就开始乱了。但是我们基督徒不要乱，因为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 当我们坚持信靠上帝的时候，无论世界变得怎样，但是神永远不变的，神的话也永远不变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世界变得怎样，你对上帝的信靠永远都不要变，永远坚持。当我们永远坚持的时候，我们就会得胜；当我们不坚持的时候，我们就得不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放下重担，脱去罪，十二章第一节的 B 的，就当放下各样重担，脱去缠累我们的罪。重担是什么？弟兄姐妹，重担是什么？你的重担是什么？在比赛中，任何阻挡我们前进的东西，重担不一定是罪，可能是你的习惯。习惯什么？嗜好什么？工作还是你的朋友？哎，这个礼拜时间到了，崇拜到了，哎，我的朋友有生日会，我要去参加。哎，习惯，哎，我不要，今天晚上我要看一部戏，这部戏啊太棒了，我不要去。爱好什么？我爱好晚上打 game 看电视上网，我不要去。哎呀，工作，哎，我的公司有工作，今天晚上我不要去。是这些缠绕着我们吗？还是还有另外的？你自己最清楚，我自己最清楚。所以你看，脱去放下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你觉得你的身上容易缠累你的是什么？可能你对某某人你不想看到他，我不要来教会。可能对你对某某人看到不顺眼，你不要来教会，这个也是一个罪来的。缠住我，让我不要来亲近神，缠住我，让我不要来听神的话，让我的耳蒙住了，让我的心蒙住了，心眼蒙住了，我听不到神，听不到神的声音，我不要来，我来做梦啊，这个缠累着我们。当这样的缠累着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听到上帝的声音，也很难来到教会听上帝的道。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个姐妹说，她信耶稣啊，信得很痛苦。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信耶稣信得痛苦吗？信得痛苦吗？她说信耶稣信得很苦啊，讲这个也不可以，讲那个也不可以，打麻将也不可以啊，买马票也不可以，讲粗话也不可以啊，这信耶稣啊，这些都要讲，这些都要守哦，我信很辛苦哦，我不要信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思想？我信耶稣信得很苦啊，我不要信了。那就是你的罪在生命当中，你不愿意脱下。当你不愿意脱下的时候，你就看不到上帝的祝福。当你愿意脱下的时候，放下这个罪的时候，你就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你就得到保障。就当放下你的重担，你觉得你的生命当中你应该要放下的是什么东西，你要放下。当你愿意放下的时候，来到主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你就得到很大的祝福。求主帮助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哇，那个不出来啊，那个画面不出来啊，奇怪啊。哎，你看你在哪里？上帝说你在哪里？几年几十年前进了几步，甚至还是延步，塔地延步，还是后退，还是偏离呢？所以你看，当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开始，我是前进呢还是后退？我是还是停留在这个地方呢还是前进呢？你不前进就是后退咯。所以 你希望前进吗？就要聆听上帝的话，多多读经，多多祷告，多多侍奉，参与教会的侍奉，每一个教会的聚会都参与，你的生命就不断地得到塑造。你就会看到圣灵就在你的生命当中动工的时候，你就看到你本身需要放下的一些东西。如果你不常常亲近神的话，你看不到自己的生命的软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还活在世上，我们还活在世上，很多东西在缠累着我们，可能是你的家人，可能是你的朋友，可能是一些习惯，一些爱好绊住你。那这些爱好是什么呢？如果能够拦阻你来亲近神的，你要放下。当你愿意放下的时候，这些罪就不会缠累着我们。不要让重担拖累我们，不要让罪缠累我们。如果我们让罪在缠累我们，我们很辛苦，因为罪我们自己担当不了的，因为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帮我们担当了，我们不要去担这些罪。耶稣，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就是把我们的罪交给耶稣，耶稣为我们担当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信耶稣了，我们还随时担着自己的罪。有一个安哥，他挑着一篮菜，后面一篮前面一篮挑住啊，然后去要去菜市场去买去卖，结果有一个加尔罗利的来到他旁边，就说：“安哥，你上我的车，我送你一程。”结果他上了这个车，你们有听过啊？有的，他上了这个车还是在挑住。那个加尔罗利呢跟他讲：“安哥，你应该放下，好好坐在车上吗？你为什么还在挑住？”他不放心哦。你看，明明上了，可以放下在那边，他好坐住车上，可以到菜市场，但是他没有，他还是一样的挑住，摇来摇去，更厉害，摇得更厉害，还要说什么？你看，所以你看，我们已经上到这个福音的恩门里面了，有时候我们还在挑住，我们不愿意放下，当我们不愿意放下的时候，我们就很辛苦，摆这边，摆那边，摆这边，摆那边，这边要抓哪里不懂，要抓哪里，左边还是右边？摆来摆去更辛苦，搞来就说：“哦，我不要做了，我还是下来自己挑着走吧。”自己缠累自己，永远缠累着你，永远放不下。当你永远放不下的时候，你就永远得不到这个福气。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缠累着你？几年、几十年的东西，什么缠累着你？在新的一年开始里面，你要怎么样把你旧的那一年的所有你的爱好、你的不好的习惯改掉呢？在新的一年，我们一起去把它放下，一起把它放下，重新出发，回到神的面前。时日无多了，耶稣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什么时候来没有人知道，只有父知道。情况看到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多处必有饥荒、定阵、瘟疫出现了。马太福音24章里面讲得清清楚楚，上帝的话一言一点一点的出来了。每一年，当你去看马太福音的时候，每一年所发生的事情，圣经里面一样一样出来了。上帝的话没有虚假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赛跑了，你怎么去跑？你跑得正确吗？你信耶稣信得正确吗？你来生命团契，你来得正确吗？我都要问自己，是不是来了一两年我就走了，来了几个月我就走了？但你信耶稣信了一两年就走了，还是我爱这个家，我爱耶稣，我永远是这个家的一份子，我永远是这个家里面的人？当你有这样的心情的时候，你就会爱护这个家。当这个家里面的成员有软弱的时候，你就会扶持他，拉他一把。当有人讲你的时候，就饶恕他，接纳他，包容他，提拔他，让他起来，这样你就得到一个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放下容易缠累你的生命当中那些东西，垃圾把它抛掉，进到神的面前，把它交给上帝。如果你不愿意放下这个各样的重担呢，这些重担就会缠累着你，缠累着你。第二，存心忍耐奔前路，12章的第一节的 C 里面，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 路程。很多人开始的时候跑得很好，但是慢慢的会停滞不前啊，甚至呢倒退或是放弃了，不要了。有一批人，当他们划那个船的时候啊，四个人，两边后面两个，前面两个，他们一直划划划划划，在那河里面划，一直划一直划，划到半中，那个水流得很快。但后面这两个人呢，太累了，我不要划了。结果当我们不要用力的去划的时候，整船都翻覆了。为什么？因为每一个都要用力去划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信耶稣要进主天国是要努力才能够进去的。我们不是要做一个平平的基督徒，做作的基督徒，我们是要做一个努力的基督徒。当我们努力，不断的努力，不断的侍奉的时候，我们就不是一个平平的基督徒，我们就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你看，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我们却不是后退后的如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信心之父是谁？你们知道吗？圣经里面的信心之父是谁？亚伯拉罕。信心之父，信心将来是容易啊，但是真正去经历到信心是不容易。但是当你坚持信心仰望耶稣的时候，你就会得到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神的面前知道云彩般的围绕着我们，许多的见证人，他们走过的路我们要学，我们要学他们，学他们用信心仰望主耶稣基督，学他们用信心仰望信靠，坚持信靠，坚持信靠才真是真正，这才是跑到终点的秘诀。美国啊，混沌大学的这个校长讲了一句话，哎，觉得不错了。我们往往停止的太早，他说，停在这个止步里面，不要再前进。斯布珍也说过一句话，说，蜗牛凭着坚持，终于到达了方舟。蜗牛大家知道吗？蜗牛有看过吗？他慢慢爬，但是他爬上又掉，爬上又掉，但是他坚持，最后还是爬到终点。今天我们信耶稣，从你开始信的那一刻开始，你就是参与赛跑了。你怎么跑？有的跑得快，有的跑得慢，但是最终你要坚持跑到终点。所以你看，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神学院，我们有一科是静默，神学生静默会，两天不可以讲话，只可以比，常常去默想神的话，默想默想，一直默想。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们一句经文，创世纪三章八到十节，分享了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的信息。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了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耶和华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眼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起来。为什么害怕？上帝告诉他，你不可吃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但是他吃了，不是那个果子有罪，是因为他违背了上帝的命令。上帝跟他讲说，眼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这棵。我们人很奇怪哦，有时候啊，这么多东西啊都给你了，但是偏偏这个叫你不要去碰，他偏偏要去碰哦，是跟亚当来的哦。电话你看多少的功能，一年比一年又换了一个功能，一换一个都大堆功能，但是我们人就是这么多的功能，你用得完吗？你看我们人就是这么老性情，就是从亚当来的。如果你信耶稣了，你信耶稣过后，老亚当的那个性情慢慢改变，不断的摸，不断的摸，不断的改变，改变成为一个新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认清一样，你信耶稣过后，你的生命有没有坚持一定要到达那个终点？ 一定要到达那个终点呢，那个目的地。如果我们到不到那个目的地，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呢？这个是非常清楚 很重要的。你看旧约的亚当夏娃，为什么他们会被逐出那个伊甸园呢？因为他们得罪了神，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当他们违背了上帝的命令的时候，神就把他们赶出伊甸园外。如果他们再不出去，一直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就永远不死。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上帝问你，你在哪里？我躲起来，你不敢讲我在这里。上帝要用你，你在哪里？我不敢做见证，我不敢见证。有的人跟吃饭的时候都不敢祷告啊，比如说同学们还是一些朋友们一起去吃午餐吃面呢、啊，坐在旁边的只有你十个人，只有你一个人是信耶稣的人，有的人不敢祷告啊。阿们，这样就好了。所以你失去了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信耶稣了，你要敢敢来见证耶稣。如果你不敢见证耶稣，耶稣的生命还是在你生命发不起作用，没有用的，你信了还是白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哪里？神说亚当什么？我害怕你，我躲起来了。为什么害怕？因为他犯罪了。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常常会犯罪，但是神说你在哪里？你要告诉神，我在这里，我得罪了你，我赶快跪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坚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上帝一样的会接纳我们。如果我们不愿意悔改，你看亚当他推卸责任，起初上帝造给他一个女人，他说我骨中的骨，我肉中的肉啊，哇，多么贴心啊，讲得很好听哦。但是神跟他讲的时候，他说就是你赐给我的那个女人犯罪叫我吃，你看推卸责任。女人又说就是那颗蛇，没有想到是自己错了，就是那个蛇，一个推一个，一个推一个，一个推一个。这个常常我们是会犯这样的事情，犯错了推卸责任，就是你了，就是你了。我们夫妻之间也是一样，朋友之间也是，常常会这样推卸责任。会不会啊？会，是从老亚当来的。我们靠着主，我们信耶稣过后，我们就把这些慢慢的放下放下放下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当神呼唤我们的时候，你在哪里的时候，你要这样，神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做当做的事情。然后第三，定睛仰望主耶稣，十二章的第二节，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个是目标，很确定的。什么是仰望？注视。当我们看电视，我们很爱看的那部电视的时候，我们很注视的哦，旁边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管哦，而且看得很精的哦，为哪一节到哪一节讲的看得很清楚的哦。当我们用这个注视看耶稣的时候，注目看耶稣的时候，我们的集中力在耶稣。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独一的唯一的只有注目耶稣而已，注目耶稣以外没有其他的能够帮助我们。将目光集中在一件事物上，你看很多时候我们眼睛就注目在一件事情上，很专注的。如果你有这个专注的心，就注目在耶稣的生命当中的话，你的生命真的是很棒。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再犹豫了，我们要注目看耶稣。刚才之前我讲过，今天这个时代，耶稣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们昨天晚上在我们的生命小组，开心生命小组分享了，现在是福音门大开的时候。当耶稣一来，福音门一关了、啊、你的亲戚朋友没有机会信了。挪亚造方舟的时候是福音门开的时候，挪亚把方舟造好后跟神讲说，神再给我一个礼拜，我再跟他们讲，结果他们还是笑挪亚，哎，大白天呢，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下雨，还在笑他。结果一个礼拜过后，神就把方舟门绑了一关， 不是挪亚光的，是神光的。一光天晴，马上就下雨，哇，很多人就来方舟那边开门呐、啊，挪亚，我们相信你了，结果来不及了。今天一样的，今天是福音门开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做，我们不要自私，赶快出去传，为主做见证。时日无多，当你去传的时候，上帝的灵会动工，你去关心人，去爱人的，上帝的灵会动工。现在是福音门开的时候，当我们马来西亚有一天回教极端分子兴起来的时候，你的信心考验来了，那个时候你要抓住耶稣吗？你要注视耶稣吗？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考验的。中东国家现在信耶稣的回教徒，信耶稣的很多，因为教会开放给他们进来，那些挨饿的那些恐怖分子，他们教会开放给他们进来，又给他们吃，又给他们睡，又帮助他们，他们很多人信耶稣。马来西亚有一个很高官的，他的儿子信耶稣了，我们不要讲他的名字，很高官的，他信主过后带领了500多个回教徒信耶稣，但是不要讲他的名字，因为这个很敏感。所以你看，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来的日子近了，你拿什么给耶稣回报给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的注意，我们的眼目注视耶稣，我们集中力注视耶稣。耶稣是信心创始成终和完成者，耶稣是展示了最完全的信心，他成就为信心的领导者和榜样。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已经立下给我们榜样了，耶稣已经立下给我们真实的榜样了。那今天我们的榜样有没有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这个很重要。我们的榜样是不是也是像主耶稣注视给我们的生命那个信心，影响我们的下一代，下一代要影响下一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有时候静下来，脚步静下来，安静下来，聆听上帝的声音。有时候我们听不到上帝的声音，我们蒙蔽了，上帝要我们做的我们不要做，上帝不要我们做的我们反而去做，这个非常重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上帝所爱的一群人，不要让重担拖累我们，不要让罪缠累我们，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完成这场赛跑。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主耶稣。我们呢？我们能否像主耶稣一样看到前面摆在前面的喜乐？我们只有集中注意力，定睛注目看耶稣，我们才能看到摆在前面的喜乐。希伯来书里面清楚告诉我们啊，我们应该是退后以致沉沦的那等人，而是有信心致得救的人呢，还是停留在这个阶段呢？啊，这个很重要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次，这个赛跑的人，阿桑那的一个阿克瓦蒂，他在去到一个国家比赛赛跑奥林匹克的时候，他在赛跑的时候，他突然之间跌倒了，他的双膝都受伤了，受得很重，受伤。他受伤的时候，他包扎起来，他还是跑，一直跑，一直跑。但是其他的国家的选手已经跑到第一里面去领受奖赏了，但是他一直坚持跑。后来就有记者问他说：“哎，阿桑圭纳，你怎么，你受这么重伤了，你还是坚持要跑呢？”他回答了一句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我的国家让我来这边来赛跑，不是为了得奖赏，是为了赛程，是为了赛程到终点。”为了赛程到终点，为了赛程到终点。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相信耶稣了，我们的赛程是不是要到达终点？这个非常重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贪爱世界， 当我们贪爱世界了，我们就很难走向前跑了。当我们贪爱，什么叫贪爱世界？物质的享受，知道了，大家贪爱世界是什么？各方面拦阻我们的。当我们去贪爱世界，神的话也就进不到我们的心里面。基督徒的人生就像赛跑一样，我们要存心忍耐，放下我们生活当中缠累我们的罪，放下我们生活当中缠累一些，在缠累着我们一些的事情。当我们愿意放下的时候，我们就会真正摆在前面的路程的时候，我们就往那个目标去了。求主帮助，求主带领我们。现在我们请大家闭上你的眼睛，闭上你的眼睛，你自己心里面跟神讲：神啊，我在这里，请帮助我过来这一久，我的生命当中有什么缠累我的，求耶稣帮助我。我的生命当中有什么得罪你的，求你帮助我，让我今天晚上放下一切的重担，一切缠累我的，摆在你的面前，让我常常来侍奉你，让我常常来寻求你，让我常常来亲近你，让我常常读经祷告，让我常常来跟随你，信靠你。反思，去思考，把你的注目眼目注向耶稣，把你的心思注向耶稣，好好去思想一下。当你信主的那一刻开始，你是不是已经参与这个赛跑了？你是不是要坚持到耶稣要我们去到的那个终点？如果是，求主帮助你有一个坚固的信心，有个坚持的信心，不管世界变得怎样，我都要坚持到耶稣要我到的终点。你祷告，你不要看左也不要看右，你自己用心灵和诚实跟主耶稣讲，圣灵保惠师亲自来动工，圣灵欢迎你亲自来充满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帮助每一个弟兄姐妹看到自己的不好的一面，看到自己不愿意聆听上帝的一面。主啊，帮助弟兄姐妹，让他们知道你爱他们，让他们知道你在呼唤他们。三位一体的上帝，这个时候孩子愿意把生命团契的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完全的交在主的手中。圣灵，求你这个时候来充满着每一个人，需要医治的得医治，需要安慰的得安慰，他们生命当中有一些缠累他们的，求你来帮助他们，让他们看到自己哪一些是缠累他们来亲近神的，哪一些缠累他们来依靠神的，来寻求神的。求圣灵帮助他们看到自己。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的阿爸父上帝，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只是短短几十年，但是主，你爱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真的在你的面前真正的寻求你的面，真正的寻求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需要寻求你的面，让我们完全的摆上，让我们完全的为了主你要我们祷告的目的，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也因着因为耶稣展示了他最完全的信心，他就成为信心领导者的榜样。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就是主耶稣是信心至高者的榜样，他向我们展示了完全的信心。那么他是如何成为信心至高者的榜样呢？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 因为他的目光超越当下的痛苦，看到摆在前面的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耶稣吗？你看到前面的吗？你看到天堂的美吗？你还是思念你一些的东西缠绕着你，还是在世上的恋慕世上的一些东西，你不愿意放下。当你不愿意放下的时候，耶稣的生命就进不到你的生命里面。当你愿意放下的时候，耶稣的生命就会进到你的生命里面。你看耶稣上十字架，在犹太人的眼中，十字架是代表了一种咒诅，在罗马人的心中，十字架是最残酷的、最残忍的，是最可怕的一种刑罚。主耶稣为什么上十字架？你要问自己，主耶稣为什么上十字架？有的人讲说主耶稣有罪，是主耶稣有罪，他为了你跟我的罪上十字架的，他没有罪。但是他上十字架那个时候他有罪了，他把所有我们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今天耶稣不上十字架，你我没有机会得救的。如果今天耶稣不舍身上十字架把他的命给我们，你我都不得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耶稣为了我们的罪啊，宁愿上十字架受死，流出了宝血。这种刑罚一般人不能够承受的。你看耶稣钉十字架，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强盗。左边那个说，哎，嗤笑耶稣，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神啊，怎么不能救自己？但是右边那个说，哇，我们上十字架钉十字架是该死的，我们所做的我们该死的，但是这个人呢，他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坏事情，你还这样讲。他就跟耶稣讲，耶稣啊，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跟他讲，今天晚上你就跟我在乐园里面了，今天晚上你就跟我在乐园里面了。你看耶稣多么亲切，多么爱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就与耶稣在一起了，圣灵就与你在一起了，圣灵会让你知道你的属灵光景是怎样的。如果你的心这个属灵光景很低落的时候，你依靠圣灵，多多读经祷告，亲近上帝，去反思耶稣基督，去反思耶稣基督，去反思我们在生命当中常常犯罪得罪上帝。我们能否像主耶稣一样看到前面的喜乐？我们能只能集中力注目耶稣，我们才能有盼望。我们只有注目耶稣，信靠耶稣，用信心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才有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应该退后，我们也不应该只是停留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往前跑，我们要往前跑，像保罗讲的一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耶稣爱你们，耶稣爱你们每一个人，耶稣会与你们同在。我们应该再把所有的注意力，把所有的这个事情注向耶稣。有侍奉的人谦卑的来侍奉，不要骄傲。没有侍奉的人赶快参与侍奉。当你还在怀疑的时候，不要怀疑，耶稣为你死，耶稣为你上十字架，耶稣为你埋葬，耶稣为你复活。今天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信耶稣就是枉然。就像昨天晚上我们在生命开心生命小组讲的一样，释迦牟尼他们还高举他说，释迦牟尼的骨还留着，大家拿来拜拜。穆罕默德的骨还是在那个坟墓里面，他们觉得很高兴。 但是我们基督徒耶稣的坟墓是空的，如果今天耶稣的骨还在那个坟墓里面呢，整个基督教都垮了。感谢主，因为耶稣的坟墓是空的。为什么是空的？有的人讲说他的门徒把他偷走了，有的人讲说罗马兵把他偷去另外的地方了，这些就是编造一些谎言。耶稣复活了，他没有死之前都告诉门徒三四后他要复活。我们信的耶稣是复活的耶稣，我们信的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他战胜了死亡，他战胜了死亡而复活。今天我们信耶稣，信什么？信他为我死，信他为我埋葬，信他为我复活。如果今天耶稣没有复活，我不会信他的，因为信的没有用吗？他没有复活，他的复活就证明给我们看说，我们他有复活的生命，他已经战胜了死亡，我们信靠他了，我们才有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敢确定吗？你信耶稣有盼望，敢不敢确定？敢确定吗？敢确定，因为耶稣给我们证明了，我们只要用信心来信靠他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完全让主得着。求主帮助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把那个最后的那个总结来给大家读一读啊。所以我们大家要建立起团契祷告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团契刚开始，我们要建立一个这个团契的生活。当我们愿意建立团契的生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连接在一起，我们的彼此的关系也会连在一起，我们跟神的关系也会连在一起。我们一起读这个四段的话，我们一起读来。我们所跑的路前人已跑过，我们应该看看他们信心的见证，成为我们的鼓励。如果我们要跑好我们的比赛，必须弃绝生命中某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拖累我们，缠住我们，使我们无法前进，甚至偏离了道路。基督徒所奔跑的天路比马拉松长跑更为艰难，需要坚持忍耐才能达到终点。我们必须定睛于主耶稣，以他我们的为我们信心的榜样，以他为我们的目标。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环。我们基督徒的赛跑也是不容易，但是如果你坚持跑的时候，靠着耶稣坚持跑的时候，最后我们是到那个终点。耶稣，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请大家起立。把你的右手放在你的心上，不要看左也不要看右，把你的右手放在你的心上。当我在祷告的时候，你慢慢去思想，耶稣上十字架为了谁？耶稣受了这么多痛苦，耶稣被人吐沫在脸上，被鞭打，被流出了宝血，受了很多的伤，他为了谁？我们要去思考，去思考。你把你自己放在主耶稣的生命里面，跟耶稣讲，耶稣，我感谢你，我感谢你爱我，我感谢你不撇弃我，我感谢你为我上十字架，你为了我的罪舍身流出宝血，你为了我的罪轻看死亡，你为了我的罪忍受了十字架的痛苦，你为了我的罪被人轻视，被人鞭打。弟兄姐妹，我们不可以忽视这一环， 我们好好去思想，如果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得罪上帝的地方，你求主来怜悯你，你不常常祷告，你不常常读经，你不常常参加聚会的人，你跟耶稣讲，耶稣，从今天晚上开始，我要常常读经祷告，我要常常亲近你，我要常常去传福音，我要常常见证你，因为我不见证你，我就枉费了耶稣的恩典。思考十字架的救恩，思考十字架的残酷，思考十字架是这么多的刑罚。耶稣，你救我，耶稣，你帮助我，帮我助我认真的去思考，帮助我们，帮助弟兄姐妹，帮助每一个弟兄姐妹，让他们知道耶稣爱他们。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家庭，无论是朋友，无论是在学校，无论是在公司，他们需要求主亲自按照你的心意，按照你的旨意来成就，来赐福给他们。耶稣啊，生命团契的弟兄姐妹是你所爱的，生命团契的弟兄姐妹是你所拣选的，生命团契的弟兄姐妹是你从万人当中拣选出来的，是从魔鬼的手中抢救出来的，是你的宝贝。求你这个时候圣灵充满了他们，圣灵与他们说话，圣灵触摸到他们，圣灵亲自的开他们的心窍，透过今晚上的保罗先生所告诉我们的话，触到他们生命当中，让他们觉得他们赛跑一定要坚持跑到终点。主啊，求你来触摸到我们每一个人。耶稣，圣灵关照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感谢主，谢谢耶稣。